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我是韩永。 系咁咧，今日咧就上咗一套叫《妈咪》第三集啦， 《盗墓迷城》。 盗墓迷城啊，系啊。咁今次咧系讲呢个嘅，即系我哋觉得系秦始皇啦。 就是唔係之前嗰兩套啦， 係啦，兵馬俑其實冇呢個木乃伊嘅 ，OK。好，咁我哋講下我哋個email address 啦 ，tasukusf@yahoo.com.hk 就係傳俾大家聽啦 ，tasukusf@yahoo.com.hk。咁如果大家有啲咩意見啊，啲咩資料提供，好隨時 email 俾我哋。係 ，OK。咁我哋講翻套戲， 講翻媽咪啦。 係 點啊？大家一齊睇咗，覺得感覺如何咧？ 我覺得佢有啲學翻 In the Air Jones 咯。 哦，咁都係有好多情節都係刻意咁。 即係又係成個 family reunion 呢樣嘢啊。 係啦。 又有段專登，個老豆又要中一刀，咁又要搵啲聖水去救翻生佢嗰啲，哇！其實好 repeat 翻咯，我覺得係咯。 約櫃奇兵嗰套咁啊。 唔係聖杯嗰套， 聖杯嗰套 聖戰， 聖戰奇兵， 即係第三集變咗一種識救啊，生咗納利老豆嗰陣。咁中間我哋如果要搵啲可取嘢，咁啊 Isabella 嘅英文， 竟然出乎我意料之外， 即係完全擺脫呢個香港嘅口音，係啦，可能參加咗某啲英語嘅訓練啊。 好標準， 係啦，連美國演員都有啲讚話，即係話好過嗰啲澳洲佬口音啊。 係啊，因為Luke 即係做男主角嗰個仔嗰個嚇。 今集我哋覺得個男主角同個仔嘅個年齡，哇，睇落好似 兩兄弟。 係啊。係啊，我初都話嚇，嗰個佢仔嚟㗎，因為上集細路仔，今集變咁大個嘅。 咁時間交代上就係三幾年，今集已經去到1947年啦。咁 但係嗰兩個老豆老母就冇變㗎喎。 都其實故劇情一開始交代佢哋都已經退咗休㗎啦，專心寫書， 但 完全再做任何 外形上 冇工作， 髮型都冇變過㗎喎。 個女嘅女主角瘦咗啲啦。 嗰啲係咪同一個人我都唔記得咗啦。我記得以前都好似唔係咁樣，唔知 anyway OK。 好似係一個個名係啦。 咁呢集呢我諗香港人如果會鍾意嘅呢就鍾意今次好多香港明星出現啦。 係。 係啦。 繼有黃秋生啦 ,Isabel 啦。 係啦。 仲有。 羅蘇算唔算啦 羅蘇。 即係黃敏德嘅。 都同吳彥芳拍過套歌舞昇平嘅喺香港。 係咪黃敏德嘅歌嚟㗎 喎黃敏德嘅歌張天名媛張天愛嘅老公。 喔 ,ok, 都算係香港明星啦以前都係拍 過套歌舞。咁亦都有內地嘅演員啦孟廣美或者孟廣美就係之前黃耀明版本神雕俠侶嘅李莫愁啦。 黃耀明 黃神雕俠侶。 我哥叫黃耀明咩 黃曉明。 喔咁下我。黃曉明版 ,ok。我哥做李莫愁 ,ok。咁即係今次你睇落去成個 casting 呢就幾俾面中國演員嘅。同埋佢哋唔係出一出㗎喎成 套戲。由頭 戴 到尾。 就算奸角主角全部都喺齊度嘅。全套戲。黃秋生打極都唔死。 同埋 好犀利啊。 仲有最大就係 Jack Lee 啦李連杰啦。 係。咦但係呢套戲我反而覺得佢話就話係即係佢係主要啦但係我反而覺得佢嘅演出冇咩好演出啊！ 其實最震撼， 其實佢中間都唔係佢嚟，嗰個 CG 咗嗰個兵馬俑， 係咪用佢？佢有冇真係參與啊？不過 有 乜 藍幕嗰度 嚇，都唔需要啊！ 演翻個動態嗰啲啊！ 其實最震撼就係開場刺殺佢嗰幕啊！嗰幕 反而就有翻啲功夫睇下， 功夫啊，同埋個刺激性嘅個突然間兩個刺客咁同埋最後個刺客逃亡飛燕咁彈把刀出嚟 片標囉係 咪冇畫片標 後來就返嚟冇曬呢啲嘢喎即變返好似唔識武功咁嘅 反而睇呢套戲專訪李連杰嗰陣時佢話最期待最終等咗十幾年嘅嗰幕啦就係佢同楊紫瓊嘅 鬥劍啊 鬥劍嗰幕啦 咁呢個係 我就 即係大家以演員嚟講即係好想合作打場嘅 我覺得就 唔係話個功夫嗰度打 平平囉係 好平平我都覺得嗰度係 即係比一般 咁講真冇辦法嘅如果你李連杰全力同阿楊紫瓊打女楊紫瓊點同佢咩梁紫瓊其實跳舞底嘅咋嘛係咪 咁其實你都唔係真係真刀真槍你都係講個 打嘅時候姿態嘅美麗嘅。咁咁楊紫瓊的確拍得都幾靚嘅，啲轉身 都係跳舞嗰種囉。 跳舞即係一字馬嗰啲， 有啲當劍勢嗰啲㗎啦，大家唔好 expect 啦。 因為佢講佢批格四十磅重， 冇錯， 你想做當劍勢都有少少難度。 穿住嗰套嘢都係正常人咁活動都有啲難度㗎啦。 咁或者講返個故事啊，個故事係講咩？ 嘩，你又想我講一次個故事啊？其實冇咩好講嘅啫，今次套戲有故事。 啊， 唔係 OK， 男女 簡單講啦，簡單講 咗隻寶石，應該 其實嗰個寶石咧就係神器嚟嘅。咁佢哋話傳說就係可以打開呢個香格里拉，指示香格里拉之門嘅。咁即係香格里拉，或者我哋一陣又講係咩啦？暫時唔講住 ，OK。 再講， 即係如果大家應該聽過啦，當然唔係酒店名啦 ，OK。 亦都唔係誒而家叫香格里拉嗰個地方，當然。 係啦，其實係一個仙境嚟嘅 ，OK。係一個傳說中嘅唔存在嘅一個烏托邦啦 ，OK。 咁我哋繼續翻個劇。 咁但係呢啲人可能會問，咁關秦始皇咩事？咁其實佢由頭到尾冇話過佢叫秦始皇啦，因為今次唔想傷害中， 係 啦，唔想傷害中國人民感情， 應該叫龍王多啲。 係啦，咁但係你睇實質所有前文後理 一開頭就 又起長城啊，又 唔係一開頭個地圖就趙魏秦，趙魏何文乜乜乜咁，但就冇咗秦， 即係費事影射咯。即係總之佢就其實就明知嗰係秦始皇嚟㗎啦。老實講，即係有兵馬俑有城， 咁佢哋送到去中國一同時。佢哋個仔就喺中國嗰度發現咗個兵馬俑啦。 佢個仔其實本來應該讀緊書嘅，咁啊俾個 uncle 老點嘅嗰度暑期工咁就啦。咁啊所以點知俾你掘到個兵馬俑，唔止兵馬俑啊，揾到秦始皇個墓啊。 係 咁其實現實上真正秦始皇嘅墓 到而家都 未揾到 嘅 嚇，兵馬俑還兵馬俑嘅 OK。咁佢哋揾到秦始皇個馬車咁啦，條嘅應該就藏住皇帝條屍咁，即係佢哋咁講啦 ，OK。 咁佢將佢帶咗嚟上海嘅歷史博物館啦。 冇錯，咁後來原來嗰個 uncle 係奸嘅，係同阿黃秋生呢個將軍咧就即係攰咗。嗰啲咩即係買通咗 串通啦，咁就 串通啦，咁就想其實就呃佢哋將嗰個香格里拉嗰、那個嗰唔知咩寶石帶 返嚟， 咁有咩關係呢？大家仲問緊喎，喂咁香格里拉咁原來呢秦始皇當年追求嘅呢、這個 長 生不老嘅一個方法啦，佢又唔係藥嚟嘅， 就係啲香格里拉嘅聖泉啦， 冇錯啦，就係、是、一個長生不老之泉啊。咁當然當時原來佢得唔到喎，咁亦都俾阿楊紫瓊詛咒啦，因為楊紫瓊本來就係、是、即 愛上咗佢嘅屬下一個叫郭明嘅將軍， 係啦係啦，咁佢初初都冇問題嘅，咪幫你皇帝揾嗰啲嘢咯，咁但係後來因為佢拆曬佢哋啊， 咁俾個五馬分屍啦， 係啦係啦，咁佢詛咒呢個秦始皇啦，咁令到佢同埋佢嘅一啲即係部下嘅部隊啦，全部變曬做兵馬俑，即係兵馬俑係佢哋變真人變化出嚟 嘅。 當然佢特技做出嚟啊，我覺得好得意嘅，突然一 班有朱古力， 係啦，突然一嘔啲朱古力出嚟，跟住成身都係，跟住就嘣咁就變咗就石頭人咁啦嚇，咁就係咁嘅啫。OK， 咁 OK， 咁個古代我唔講啦，咁現代。咁就講佢哋原來想攞返呢嚿石呢，原來就可以指引香格里拉之路， 同埋仲有一個作用就係佢嗰嚿石裏面有布有少 量 有少量 嗰啲水，咁可以令到秦始皇 腹部復活啦， 暫時起碼喐得返先係啦，咁都係佢唔打唔撞之下，咁佢哋初初都以為條屍係啦，咁後返去條屍唔係，咁 係鑑嚟 嘅，咁打嗰陣唔覺意撥咗落嗰個拉馬個公仔，原來嗰個先至係藏住秦始皇嗰個兵馬俑，咁結果當然醒咗啦。咁醒咗嗰陣，佢仲未變得翻李連杰嘅，仲一個會喐嘅兵馬俑咁就係。 好犀利，怪又噴火，又可以做兵啊咁啊！ 因為原來秦始皇佢識法術嘅喎， 可以控制地水 金木水 火 土，係啦，五行嘅力量，即係佢一噴火變兵，你五行乜嘢佢又乜嘢啦，其實都主要都係 兵 同火喎，見佢主要，其他佢冇使過出嚟。咁佢係後來就都係打起上啦，咁佢嗰個秦始皇亦都即係同阿黃秋生你走甩咗啦，係啦，經過一輪追呀，放曬煙花咁啦， 咁跟住佢哋就去 就搵香格里拉 呀， 係啦，咁鑽石就喺咗阿黃秋生你壞人嗰邊手上， 咁雙方面都用飛機去， 係啦，咁但係好有一邊佢點識路呢？原來佢哋呢就遇上咗呢個 Isabella 啦，唔知點解有個識武功嘅女仔啊，即係咁佢初都唔知佢做乜，咁後來佢講咗啦，原來呢原來就係楊紫瓊個女嚟喎，大家問吓楊紫瓊唔係幾千年前人呢個女，原來呢佢哋都係長生不老嘅。 原來佢哋 已經走咗到二千年㗎啦，咁就之類啦，咁就帶返佢哋返去香格里拉，咁就分頭去啦，咁去到嗰個 入口又展開咗一場戰鬥咁啦。 咁 當然中間喺執笠人都呼喚咗幾隻嗰啲雪怪咁嘅嘢救佢啦。 喜馬拉雅山雪人啦，我哋叫佢 嚇。咁跟住佢哋。即係入咗去啦嚇，即係佢哋先入咗去先嘅阿 Isabella 哋， 咁啊， 咪救翻阿主角啦，因為中咗刀， 主角為咗救個仔就俾秦始皇插咗刀嘅， 係啦，咁跟住後來當然阿李連杰就殺到咁啦，咁最終阿李連杰都浸到呢、這個呢、這個泉水啦， 咁啊 變成三頭飛龍喎， 三頭龍，可惜冇隻哥斯拉同佢打， 係啦，咁三頭佢又冇咁巨型嘅，唔係做大廈咁大嘅，即係我幾個人咁高到， 同埋佢都唔係人身嘅，都係龍嘅。 亦都有手嘅腳㗎喎。 O K。 咁都係佢當然飛走咗啦，捉住啊 Isabella 係咪？係。係啦。咁跟住佢哋有原來呢佢嘅法力未浸泉水之前呢佢仲未可以即係叫得返醒佢啲兵馬俑㗎。即係成佢一個人醒咗。咁如果浸完泉水之後呢佢嘅法力就差唔多係完整。但係呢仲爭一步就未去到金剛不壞喎。原來呢佢哋要超越咗長城嘅範圍呢佢先可以嘅。咁屌佢哋就即係等於趕佢，即係截擊佢咁之類咁啦。咁最尾又展開一場大戰。 不過最令人失望有啲兵馬俑原來都幾流。 我搞笑嘅啫，原來一打爛咗你啲花盆咁嘅啫。 嗰邊咁樣。楊紫瓊咧，亦都做咗一樣嘢咧，就召喚俾佢埋咗長城底嘅六國軍隊。 哦，係啊，係啊，係啊，嗰啲俾佢坑咗嗰啲人啊嘛。咁但係佢就用佢同佢個女嘅一個長生不老呢樣嘢嚟交換啦。 但係最荒謬、最好笑嘅一樣嘢就係 佢念個咒文，跟住講英文。呢個真係。 同埋 Isabella 見到最後見到楊紫瓊死最。危急嘅時候都係講英文，媽咪咁之類，呢個其實都幾荒謬。 唔知咧，咁西片係咁噶啦，係咯。 當然你講 佢開頭都講下國語咁，算係咁噶啦。你唔係好似上次套《功夫之王》咁，開頭已經講英文噶啦。 劉亦菲講過幾句國語咁多。 有講英文嘅後來都。 跟住都全英。阿成龍最初都係講國語嘅。 咁嗰啲就仲奇怪啦係咪咁所以咁最尾咁當然打低咗李連杰啦呢個唔使講啦 ,ok, 咁完場咁嘅大團結局跟住阿 Isabella 都唔係再係聖女或者冇咗咩啦咁就跟咗個主角個仔咁呢即係好 最尾嗰幕幾靚嘅個造型。 係咁其實好簡單嘅啫古仔老實好簡單。 或者我哋講講裏面提到嘅香格里拉係咩嚟啦。 咁快講香格里拉唔等啲神秘時間先講啊！ 好，你中意咧？神秘時間講啊！ 講香格里拉。 咁啊，如果唔講香格里拉字，咁不如繼續下一個議題啊！ 係，咁你咪講下，講埋啲戲先啦，好嗎？ 好啊，好啊。 咁一陣同大家講下，今日禮拜出咗嗰隻超合金啦。 好。 咁你話係咪下個禮拜會做呢個 Smallville？ Smallville 咪開鏡會開鏡咁就，不過今次就好特別啦。 係點樣咧？ Michael Wolfsburg 啊，即係做超人死對頭啊 ，Luthor 嗰個光頭仔啦，當然佢本身真人唔係光頭嘅，同埋女主角啊 Christine 啦，即係做超人女朋友 Lana 嘅 Lana Lan 嘅嗰個女演員咧， 係 都唔撈。 咁仲有邊個做啊？得翻個主角。 其他啲人啦 ，Corey 啊，同埋會再引入翻正義聯盟喺裏面咯。 哦， 包括做包括綠箭俠啊 ，Cyborg 啊，同埋會有新嘅角色加入，會有一個神秘嘅女仔就係成為佢嘅死對頭，就係話勞多嘅Lex Luthor 嘅傳人。 OK， 同埋另外一個神秘人就係將會進化成 Doomsday 嗰啲怪物嘅人，咁就會如無意外，今季會係最後一季。 咦咁可能佢會真係最後變成 Superman 囉係咪呀 一早由第二季開始都話一定會俾你睇佢 做。因為佢就係話佢一完結嗰陣就會穿返超人衫係啦係啦咁有機會今。 但係其實網上你睇到好多合成照呢佢都穿過超人衫㗎即係當然唔係佢真人穿啦。咁但係呢套戲亦都帶起咗一個人物就係綠箭俠啊 ,Green Arrow。 綠箭俠唔係綠燈俠喎大家唔好搞錯喎。 係一個 好似羅賓漢咁嘅。 係呀羅賓漢。當然佢嗰套戲裏面嘅造型又唔係一件都幾型嘅綠色皮褸。係但係除咗。 咁點樣講㗎綠箭俠呢 佢呢套戲帶起咗嗰個角色啦嗰個人物啦。 就會拍戲。 咁將會出年會拍戲啦咁佢。 但個故事都幾得意嘅，暫定啦，即係都未有正式講 嘅。有咩講呢？如果咁 就係講佢失咗憶，俾人困咗喺個高度鐵房嘅監獄度。係 啊， 佢就要揾翻自己係邊個，從而帶出六指俠係點嚟嘅。 哦，咁、啊、第六指俠其實冇超能力嘅喎。 冇。如果喺漫畫書裏面，佢就係一個花花公子咁啦，有因為有錢仔係要做傳媒嘅。 係 啊，咁。 主要都係靠嗰啲箭係有唔同嘅功能，係 嘛？佢啲箭可能有啲爆炸彈啊，有啲滅火啊，或者有啲可以射成座咁。咁佢當然係因為佢有錢先可以做到呢啲咁嘅嘢。 佢都好打嘅，咁 佢好打咁。後屘佢就其實佢最初就一心想去奧運會嘅。咁、後屘咧，佢就一次意外地流落荒島，咁就撞到一啲。射箭好叻嘅僧女啦，咁就訓練到佢成為世界最強嘅箭手。 我覺得佢本身都係射箭㗎啦。 係，但係就 運動員嘅級數。 運動員級數唔係去到咁，跟住佢再 後來就變咗武林高手嘅級數。 再故事裏面就因為 Batman 咁 inspire 佢就想、想同 Batman 競爭咯。 OK， 咁即係如果嗱遲啲即係呢啲嘢開鏡或者開始講嘅時候，我哋或者 會再 逐一再同大家講翻 DC 裏面啲超人嘅人物啦，係咯。咁暫時我哋唔講住係咪？ 咁跟住 OK 啊，上兩本來想講但唔記得咗講嘅，咁原來阿吳宇森話咪話嚟緊拍套亞瑟王嘅 Caliber 嘅，咁其實咧。實質咧，呢套戲原來唔係做中世紀嗰啲武士嘅， 係、西部嘅故事。 冇錯啦，原來係一個西部牛仔喎。大家嚇咩？唔係啩？亞瑟王唔係揸咗把劍嘅咩？佢 OK， 咁原來呢套戲裏面講嘅 Caliber 咧，係一支槍啊， 係一支魔幻槍， 係真係魔幻槍。 因為西部牛仔可能只係子彈嘅， 冇錯， 佢 唔 係 普通槍嚟嘅， 佢係電嘅。 冇錯啦，佢收集咗呢個天上面嘅一啲能量啊， 意念再 射出，係啦，同埋真係可以百發百中嘅，佢可以即係唔止轉彎㗎啦。 其實呢部係一套幾冷門嘅小眾嘅漫畫，係 原來 是 漫畫嚟嘅， 就係由一班 嗱咁大家 係美國人做 啊，以為係美國漫畫， 唔 係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咧？好耐之前有一本喺香港出過，冇錯啦，叫強勢，佢咧每一個公仔咧都係畫到好似 illustration 咁靚嘅。就唔係鋼筆畫嗰種，唔係而家港漫香港漫畫嗰種嚟 嘅。唔係鋼筆畫，係真係拼嘅，即係 油 色嘅。 係啊，廣告彩啊，當然佢可以用電腦做到咁嘅效果啦，但係都係即係油畫 feel 嘅，好靚好靚好靚嘅。 但係可能佢就唔係咁 流行咗一時嘅香港都。 曾經出過都幾多期嘅， 都可能呢成十年前嘅事啦。 差唔多啊，同埋可能佢個故 嗱。咁個背景呢個漫畫背景其實就係新加坡華人， 一班華人，一間華人嘅，本來係專幫一啲好冷門樂隊嚟 Kiss 啊，嗰啲好狂嘅樂隊出寫真集嘅一間公司，咁亦都係當地一間幾出名嘅廣告公司。 寫真集唔係鹹濕嗰啲啊，即係正經明星嗰啲啊。 你見幾個畫到小丑咁嘅？ 男人嚟 嘅 ，Kiss 大家冇搞錯。是樂隊嚟嘅 ，OK， 仲有阿伯， 唔好講寫真集，大家有啲誤會，大家諗起啲水著女郎 ，OK， 仲有阿伯嚟嘅，你係 即 係寫真， 幫一啲老牌明星出啲，咁都係佢哋都係廣告公司啦， 咁佢哋就後屘又要發展漫畫，咁進軍完香港之後咧，就並唔太成功，咁近期佢哋組另外一佢哋嘅公司叫 Radical 啦。 哦，呢個係啊， 咁樣佢哋就鋭意發展。 其中一個作品就係呢個 Caliber 美國嘅市場。 我哋睇過佢嘅網咧，佢嗰個畫頭都整到少少好似動畫咁喎。 好靚， 好 靚 係嘛？係咯，其實大家可以試下揾下。 咁佢其實而家讀下得三四本書唔多嘅。咁大家可以 同埋啲畫工嘅嗰樣嘢咧，我哋就係初初就睇，咦？點解有啲香港 feel 嘅咁？後來先發覺，咦？你咪強勢間公司咁先知道係咁樣嚇。嗱，呢個主要我哋自己包㗎。OK， 咁呢個其實所以揾翻吳宇森拍係有原因嘅，係啦， 因為本身你 冇 後都係 嗱 中國嘅創 作。咁大家可能講啦，西寶點即係點啊？即係牛仔，咁唔啱我 feel。咦，原來唔係喎，原來香港咧有一段時間咧都好中意拍呢類型嘅嘢嘅。 哦，係。 例如唔知大家記唔記得以前阿周潤發有一套和平翻添？嗱，佢好奇怪嘅就係似西部牛仔 feel 揸槍打嘅， 揸槍啊， 係啊，咁其實除咗呢個之外咧， 啲好西式嘅歌女啊， 以前啊， even 喺紅金寶地咧，都有一系列嘅咩 富貴列車啊、富貴兵團啊。 係啦，嗱，雖然故事係講話二戰打日本人啦，但你睇個標啊， 好 接火車啊嗰啲， 接火車 一西部片嘅感覺。 一個小鎮你要去保護佢，肯翻入兵度搶翻嚟。 其實都係開槍嘅，係啦係啦，當然佢加功夫啦。 係係。 其實嗰啲都係呢類型嘢嚟嘅。 嗰有一段時期香港人都好興呢啲好。即係你唔知，即係雖然佢交代都係文初，但係其實 係啦，出咗嚟 完全唔文初。 文初嗱，楊紫瓊都拍過嘅， 係講空降部隊，我唔記得嗰套叫咩名。 好多套嘅，即係又係打日本軍咁，但其實你睇個感覺咧，都係西部感覺嚟嘅。其實嗰時嘅財叔嗰啲都有少少係咁嘅感覺嚟。 係啊，都係一啲 感覺係咯。 咩 少少唔現實嘅，即係但係你睇落有啲西部片感覺，雖然佢話就話俾你聽嗰個係日本侵華 時代嘅一啲地方， 但你睇佢好多背景就唔係好似嘅，似外國嘅。咁其實係呢樣嘢咧，同武俠啊，同嘢，同好多呢啲咁嘅，就算中西嘅呢啲咁嘅。 另外，八哥嘅秦城馬其實都係 係啦，都係撈得埋嘅。咁所以大家如果未睇過西部，而家觀眾咧好少睇過西部片嘅， 啊係係， 以前咧曾經好興即係呢個奇靈異事活啊，嗰啲 異事活啊，村榮年代 就係一個熱潮。咁佢哋而家咧就將一啲本來唔係西部片嘅感，即係嘅戲咧，就拍成西部片嘅感覺。 當然佢都唔係西部片，佢都係。 其實我哋相信吳宇森係把握到呢樣嘢，因為槍戰係佢嘅強項嚟嘅。 因為佢之前想嘅，例如佢拍嘅《華風血淚史》，佢都係想做呢種咁嘅西部 feel， 不過當然講開作，開作 唔 係 打啦， 係 啊，唔 係 打啦，係啦，係啦，係啦。 咁我相信佢捉摸一啲，因為佢對啲武俠嘅情義啊，其實從西部係好共通，係 通嘅，係通嘅，係啊。其實嗰時咧，日本嘅咩七合當七合 當購置 變咗咪外國咪攞咗嚟俾錢啦，當然俾咗 三船兩有份白先， 就拍咗套係叫七合當購置， 當購置 係啦。咁其實都係相通嘅喎，原來武俠同牛仔片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一套啊， 或者卡通版大家可能都睇過 Samuel Seven。 哦，嗰個反而怪啲咯，係我唔係好 中意 嘅，嗰個我唔係好中意，係啊，係咯。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啦，呢套戲遲啲咁係啦，咁應該係啱啊，吳宇森拍嘅。咁另外咧，原來今日又講秦始皇啦，原來路比桑啊，係俾咗韓國嗰邊咧重金禮聘啊， 係啊，竟然可以。韓國人都 用咗2.3亿港元相等嘅酬勞，哇！揾到阿盧比桑嚟做導演，咁拍乜鬼嘢呢？原來咧就是一個韓國嘅大學講師啊，叫柳光秀，佢寫嘅一個小說，咁就係呢個秦始皇計劃喎。咁係咪古裝片啊？唔係，原來係現代嘅。咁咧就類似達文西密碼就講即係韓國發生嗰啲連串嘅兇殺案啦、謀殺案啦，跟住去查。咁結果呢係追查到關於秦始皇呢個嘅長生不老藥呢樣嘢㗎喎。係。係啦咁即係 仲要一樣科幻嘅。係應該係用英文去講。係 冇錯係英文主要因為想賣埠㗎啦。 因為其實之前韓國係例如有套叫 D-Wall。 大家知唔知路比桑係邊個會唔會陸比桑即係第五元素啊係啦這個殺手不太冷啦大家最記得嘅就係 Leon 啊。就係嗰位啊！當然後來都有好多，不過就佢做監製多啦。即使系列都係嘅， 即係監製啫，唔關。 其實嗰個 idea 佢諗出嚟嘅，最初 idea 佢諗出嚟，咁都係後來再拍嗰啲就另一啲人嘅。係 啊，佢徒弟 啦，係啦，係啦，咁啊掂嘅喎，又係 action 好好喎，即係你可以話佢係鬼佬吳宇森㗎。佢啲打鬥拍出嚟都有嗰個感覺， 都有嗰個感覺。係啦，同埋佢有啲，佢嘅戲一般都係啲最令人記得嘅就係啲服裝夠曬怪。 哦，咁佢識得揾啲人嚟設計 第五元素，佢揾宋波話， 大佬宋波喎，你會覺得真係好靚，真係好靚，係 真係好靚， 係怪咁冇辦法， 同埋嗰啲色彩運用又係又係類似天魔靈咧，係好古好得意嘅， 係好得意，係 好，但係佢又唔係嗰隻古靈精怪，即係好注重啲 contract， 係。不過你睇你話殺手不太冷，就都係會現實翻啲啦。 哦，係係。 但係中間係槍戰啊嗰啲咧，同埋製造好多嗰啲嘅即係好壓迫嗰啲感覺咧，佢係做得好好，真係好好，好好。即係其實佢真係一個靚妹同 一個傻佬 殺手咁啫嘛，但係佢好好睇嗰度。 甚至的士系列都重現翻佢啲玩色彩啊，contract 啊嗰啲。 係咯， 幾好㗎其實。 咁就睇下佢呢套韓國電影啊，睇佢。 但係都幾特別喎，喺韓國人全講英文，因為之前就算佢韓國出錢拍嘅呢套韓國嚟 D Wars 啊，龍之戰爭啊。 哦，係好多 CG 嗰度， 好多 CG 啊，咩？ 即係隔紐約街頭整曬啲韓國佬騎住， 有條啲蛇定龍翹住座大廈嗰個。 嗰個如果韓國人嗰 part 都係講國韓文嘅啫喎， 係 都唔係純英文嘅喎，今次算幾特別喎。 啊，咁啊唔止喎，如果你講話講曬英文咧，另外有一套我唔記得個名啊，一時間。其實日本片嚟嘅，佢又係玩西部， 西部嗰套， 但係咧全部人咧都係日本人嚟噶，大家識嗰啲明星嘅，全部講英文，咁啊玩嘢嘅，咁啊 佢有啲搞笑咧。 唔搞笑喎，佢入面。 我講佢哋啲英文。 接受到，聽到嘅， okay. 聽到嘅。咁佢個故事呢，原來呢就係將古代原本呢、這個易經啊，原易經嗰個故事係啦，鬥呢個平家嘛。呢個兩家去鬥嗰個故事呢，就拍成變咗兩幫好似牛仔去打咁樣。好得意嘅一套戲。 咁都幾得意。 呢套戲喺外國戲院就嚟上畫嘅。 哦，明白。 係啊，但日本都係演出咗 DVD 咁。我唔記得個名字，遲啲補返慢慢俾大家聽。 好啊。 咁好得意嘅，佢又係好似少少頭先 Caliber 咁，明明係古裝古仔，就玩咗做，即係你當日本武俠故事，就玩咗做西部牛仔片咁嘅。 嗯。 咁嗰套嘢好得意嘅喎，仲有嗰邊個話？嗰個導演叫咩名啊？嗰個即係喪女咩機關槍，唔係索女喪女。 索女機關槍。 索女喪屍機關槍啊！ 啊， 華倫天奴， 係啊，華倫天奴啦， 客串演出啊！ 哦，係 好得意嗰套戲。OK， 咁啊，講完呢啲之後，我哋係咪要講今個禮拜出咗嗰隻鋼鐵神？ 鋼鐵神 J 係啦， 或者鋼鐵神用翻個香港人熟悉啲名啦， 金剛飛天鑽啊，或者叫磁力鐵甲人。當然呢一個係新嘅。係啦，咁其實有咩歷史嘅呢套嘢，韓永？ 大家可能記得啊，佳藝電視啊，曾經播過啊，《金剛飛天鑽》。 係啦，就第三個台啊嘛。 轉轉轉， 好係由李隆基主唱啊，當年。 即係當年唔想唱啊，因為都幾百幾分。 咁嗰個歌咧，其實以前咧就 OK 喎，啲人 魔大帝國啊。 係啦，其實 咧，其實幾得意嘅啲設計，例如佢。 冇錯啦，嗱，佢敵人其實打乜嘢嘅咧？ 一啲沙咁樣叫邪魔大帝國。 係啦，其實咧就係邪馬台國，即係日本古代啊嘅。 同埋個女王就係 菲尼夫。 菲尼夫啊，係 咯。 咁嚇，當然佢嗰度佢其實係外星人啦。 哦，即係佢加入啦個故事改咗啦。 咁樣咧就係講一個賽車手啊，司馬就咁。 係舊嗰度， 舊嗰度啊被。因為某次重傷咁就被佢老豆司馬博士改造人啦，咁佢就可以將個頭佢變身， 佢變咗做個改造人，低防先嘅，都好似蒙面超人咁嘅。 咁跟住再變咧，就變成金剛飛天。 都係卷埋一嚿嗰陣咧，佢就會變成啊磁力鐵甲人個頭嘅。咁跟住咧，由佢嘅輔助機射嗰啲嘅手手腳腳出嚟咧，佢就會一節合體。 同埋最特別嘅嘢咧，佢就可以例如佢可以變只馬，即係 嗰啲另外嘅配件嚟嘅。點解佢哋會叫做金剛飛天鑽咧？因為其實佢其中一個配件就係一個鑽嚟嘅，就兩隻手飛唔要，跟住黐翻兩個好大嘅鑽水會飛嘅。 當然啦，而家出嗰只鋼鐵神 J 咧，就係佢嘅續篇啦，係啱啱舊年播嘅。 係啦，大家可能都睇過 OVA 嘅。咁咧，其實咧喺呢啲續篇裏面咧，就少有真係續翻落去嘅喎。 係真係 喺永井紅嘅作品咧，之前咧你見嗰啲即係三一啊， 全部都由講過曬， 完 全冇拉加 嘅。玩嘢嘅嗰啲 OVA， 但呢一套咧，佢真係續翻落去 嘅 喎。 當然佢個造型就唔係電視版金剛飛天鑽嘅造型，係用翻 漫畫版 有眼珠嘅。 係啦，有眼珠嘅。 咁樣咧，佢就其實講一個細路年輕嘅賽車手啦，又係咁。 係。個造型啊，反而有啲似道劍龍喎。 被揀中去揸一隻新版嘅金剛飛天鑽，就叫鋼鐵神 J。 係啦。 咁樣佢就唔同嘅，佢只係將個電單車變咗個頭，咁就再由個女仔嗰架指揮機度寫啲嘢出嚟。咁 其實咧，電單車變個頭咧，佢哋都係由萬能俠度抄翻翻嚟嘅。 哦，係 即係第一個男主角已經係道劍龍嘅複製嚟啊！我覺得個感覺，我講個公仔個樣啊 ，OK。 係。 咁架車由電單車變成一個指揮機，其實亦都係萬能俠早期嘅設定嚟嘅。 係咩？ 係啦，即朋友號之前。諗嗰陣咧就唔係飛機嚟嘅， 係 架電單車嚟嘅。咁佢就攞翻電單車咧。 阿公正香嗰架，嗰架 唔係㗎，唔係 㗎，先係用正電單車㗎。 唔係 㗎，我李文二號先 係㗎。唔係㗎，原本萬能俠就係炒個電單車上去㗎嘛。早排咪出過一個所謂原作版萬能俠，好怪顏色嘅， 好古怪。 佢上個頭度有條跑道咁伸落嚟，咪飛翻個電單車上去，唔知你記唔記得？嗰個就係原本最初個諗法嚟嘅。 係啦，咁佢其實呢度就係抄翻嗰樣嘢，就攞翻永井豪嗰、那個係用電單車變成一個指揮機呢樣嘢個概念。 咁啊， 咁即係佢呢度就成變咗個頭啦，即係個成個電單車接埋變咗個頭。其實哇，我都唔知點解影住佢裏面駕駛嗰陣咧咁寬敞嘅。其實應該好逼啊，係咪？應該踎塔咁啦，係咪？佢又唔係嘅，佢好好寬敞，唔知點解。 嗱，連個故事咧都係連接緊上次嗰、那個，完全就係又係講翻十幾年前 封印咗、 啊。原來金剛飛天轉將自己封印咗， 封印埋啲壞 將壞人。咁但係到現代啲壞人復活啦， 係 咁樣就司馬就嘅身體就俾佢哋攞咗啦。 哦， 啊變咗白石化咗嘅，咁佢哋就要攞翻。推動金剛飛天轉嗰兩個同宗，佢哋一路嘅想 有兩個嘅、 其實擘開咗兩邊。 哦，即係一個開二咁樣。 一邊就喺司馬就裏面啦，一邊就喺新嘅金剛飛天轉個機械身體度啦。 哦， 咁、樣個故事就係咁發展啦。 同宗係咩嚟嘅呢？ 哦，原來故事到最尾呢就係、是、 其實嗰啲壞人成日就想挖翻佢個同宗出嚟啊嘛。 嚇、啊， 其實係咩嚟嘅？ 騎魔女王原來。是外星人嚟嘅， 呢集講， 呢集講啦，咁佢嗰啲手下全部都係我哋，其實佢哋都係一個巨大嘅宇宙嘅監反船，嗰個船咧，因為機件故障炒咗月球，係，咁樣佢守護船嗰、那個司令啦，就係閱讀啦， 唔知啊，我冇睇， 即係日本神話嘅閱讀，你即係咩啊？月光嘅女神係嘛？咁原來 是電腦嚟㗎， 唔係係個女嘅，咁閱讀就係、是、佢嗰、那個男主角同埋嗰個女主角嘅祖先， 哦、 所以個男主角同女主角其實都一定嘅靈力嘅， 係 咁樣先可以操作。原來點解揀佢咧？因為只有佢哋嘅族人先可以操縱咗個同宗嘅力量，先可以操縱 咗。咁點解司馬就可以㗎？ 司馬就可能因為機械人咁、那個同宗擺咗佢度啊嘛。擺喺佢身體裏面、 oh, okay. 咁樣咧，佢 同宗係咩先？你都冇講。 原來 個 同宗就係太空船嘅能量庫。 喂，但係佢好大嚿嘅，佢點樣會擺到個人度？ 咁啊唔知啦。 哦，我嘅唔解釋。 呢個冇解釋啊。 一個能量嚟嘅， 總之係個能量佢係就係由司馬博士好耐好耐以前 揾到出嚟啊嘛。 出嚟啊，咁發現。 同埋呢一集嗰個司馬博士冇死到，因為舊嘅金剛飛天轉佢老豆即係司馬博士啦。就死咗咁將自己的意識擺喺部電腦度，一路都係同部電腦講嘅。呢度佢就原來嗰個由頭到尾都未死嘅，都係人嚟嘅。 咁、但係因為佢承接嘅就唔係電視版故事， 係漫畫版冇錯 嘅。咁、樣所以其實都冇乜問題嘅。 其實我未睇過。 唯一冇咗就係嗰只古古怪怪嘅機械人嘅。 咩機械人？ 電視版。 我係只大鐵牛咁嗰只。 大鐵牛嗰 只咩？嗰、那個 當然我都有嗰個角色，嗰、那個就做咗地球防衛軍總司令。 咁誇張啲啊！O K， 咁白白， 咁點啊？咁逐女點樣？最尾點樣？ 咁最尾當然係救翻司馬就出啊，兩個金剛飛天轉同佢打， 新舊一齊合作啦。 咁最後就係、是、個男主角嘅力量完全蘇醒，就變咗嘢好怪咁嘅嘢啦。咁就打敗咗個女王啦。 O K， 咁就個故事完結， 咁就搞掂曬啦。 就繼續做翻賽車手，司馬就繼續同已經變咗阿婆嘅女朋友， 就係呢集嘅女司令係嘛？ 因為好怪啊，佢講到佢混住飛天轉嗰度就係九州島。 哦，係啊， 咁、 啊、 樣咧，佢成個就係變咗另外一個時空嘅，喺嗰度嘅時間唔變嘅。 哦，咁司馬就算唔係佢都唔會老嘅，因為佢改造人嚟。 所以司馬博士揾翻佢個老婆，同佢依然係細路，佢個仔依然係佢個細仔， 人類 依然係細路嚟嘅。 哦， 咁另外個司令揾翻佢啲舊部下依然係。 嗰啲人全部仲混咗喺嗰度嘅， 仲混住啊！因為係有個結界咁， 係停咗思索嘅。但係嗰啲人都係思索㗎嘛，唔喐得㗎嘛。 唔係，佢哋係繼續存活緊，不過佢嘅時間係慢 咗。哦 ，OK，OK， 哦，我 外出過咗已經係接近咗五十年時間。 佢就可能過咗幾個月咁啦， 好短嘅時間。咁直到因為邪惡女王蘇醒個結界就弱咗，佢哋先可以入到 去。但我記得舊嗰套佢個女王唔係成日想整翻頂一個咩邪魔大帝咁樣？ 依度又冇喎，依度 可能都係電視咧，可能 慢，因為我自己本身冇真正睇過漫畫版啊。 電視佢係想攞翻個銅鐘就係整翻頂嗰個邪魔大帝 咯。佢依度個銅鐘就因為佢想再起動翻個。 咁、當然有少少唔同啦，佢呢個兩個版本，但係 其實佢哋只不過想教 佢已經算係。 同嘅前作係有關聯嘅， 係啦，之前嘅 你睇翻三一啊，哇，完全亂玩一次， 完全將個故事玩一次， 係啦， 百鬼帝國嗰啲又由 當然都好得意咁，但係就冇乜連貫性嘅。萬能俠都冇乜連貫性嘅。 萬能俠就直頭， 不過萬能俠佢係帝王啦，佢係帝王啦，佢又唔係講話。 即係萬能俠第一集已經掛咗啦。 係啦，即係嗰啲你又搞到咩又？咩 二號萬能 俠都有兩隻，嗰啲修羅男爵出嚟衝下涼俾你睇，哇！大佬真係想嘔，大佬即係玩到冇嘢玩嗱，所以而家冇咗嚇，所以要揾金剛飛鏈轉咗 title 試下玩下。 唔知下次會再玩邊個懷舊？ 唔知啊，中意 我一定會再玩， 一定再玩。 呢啲因為appeal到新人，亦都appeal到即係。 唔係你三一嗰啲都一定有新作再畫㗎，不過幾時啫嘛？ 正如你高達不斷長玩長有，啊七年又有一套新。 嗰個零零會繼續第二輯啊嘛， 有隻二號機真正嘅零零終於出現 了，係啊高大啲咯個樣啊，同埋一樣有翻個蒙面人嘅， 哦又有個蒙面 人，係啊聽講啦，咁、啊、高大嘅 睇翻個設計佢好犀利喎，個太陽有兩個喎， 喺膊頭，膊頭都可以推動 到，咁其實都好搞笑喎，咁佢使乜拆咗好似 R X 七十八嗰個太陽號出嚟咧？ 唔知啊，唔知道，其實我冇乜追得好緊要嘅，我係佢開頭我覺得幾好睇咯， 不過 唔好扯咁遠住，係咯。咁呢、這個唔係只公仔未講，你仲嗰套戲啫嘛？你覺得只公仔點啊？ 個完成度都幾靚， 即係顏色嗰方面 OK 啦。 顏色啊，同埋個咩嘅，係唯一喺中巴出嘅電單車。 哦，點解咧？ 佢夾硬要整到佢變翻頭。 我都唔覺得佢變翻就電單車。係咯，都唔似電單車嘅。 即係咩嚟嘅？ 一撳有碌有剩咁。啊同埋變完之後個碌又擺咗喺後邊。 變翻頭佢個碌唔可以收翻埋。係咯，又喺後邊 咁。咁 同埋個頭嘅位咯。同埋佢獨立嗰個頭真係都有少少分別。 係啦。 唔係太靚。 唔知啦，咁可能真係好難變嘅。 咁係。啊，仲有一個最大嘅賣點就係佢同上一次舊金剛飛天轉嘅合金都係一樣嘅複合 嘅。哦，玩磁石嘅合體係啊。喂，但係佢呢隻唔係所有嘅關節都係。 啊，因為舊嗰隻唔喐得㗎嘛。 哦，咁啊。 所以變咗。 佢呢隻嗰個都係嗰個膊頭啦，大髀啦，可能個腰啊。 個腰都 係。 係 啦， 都係。 大位就係。但係嗰啲手踭啊、膝頭嗰啲就好似。 因為佢可以擺翻啲。 不過啲波裝咧掹得甩嘅，都可以分翻做一節節一節節。 啊，因為佢都可以插翻啲 哦，係啊係啊，好多部武器㗎，同埋好多手換嘅。 同埋聽啲玩具鋪人講，佢係可以同舊金剛飛天轉交 換。我都見人哋玩過，係啊， 隻馬可以合翻上去。 都冇辦法，都冇嘢咁，你係磁石啫嘛。 因為 套翻落去，比例係 套劇裏面真係佢係同個隻馬合體啊。 即係舊嗰隻馬 啊，同埋飛天轉佢依隻新嘅本身係冇飛天轉嘅，佢都係攞翻舊嗰喺九州島嗰度發現到舊飛天轉。 嗰個轉係以前個轉嚟㗎， 啲武器攞翻嚟用啊。 我唔係新做嘅， 唔係 嘅。但係佢今次新就有啲好大嘅炮咯。 佢喺舊嘅研究， 不過咧嗰支炮咧比起動畫入邊咧又縮咗少少水。 啊，係係， 動畫入邊好誇張嘅，大到係唔啱比例。不過呢度就 其實交代嗰支炮都係舊金剛飛天轉嘅武器嚟， 不過以前未用過，係 冇用過。因為佢喺個研究所度揾翻曬飛天轉。 有樣肯定獨家嘅武器啦，就係佢掹咗自己嘅手出嚟打人啦。 哦，係係，依個 個膊頭唔知做咩伸咗兩個好似。嗰啲泥工咧，個鋤頭咁樣嘅嘢出嚟，咁啊佢鋤人嗰樣肯定獨家啦。 同埋佢個心口可以打開嘅，個電 心口可以打開嘅， 吸人翻嚟，扯爛人啦咁 同埋佢嗰個合埋隻手射嘅飛拳咧，嗰下佢係有翻個合埋隻手嘅彈射器咁樣啦，咁都幾得意， 係咯，即係隻嘢喺個卡通裏面做到嘅， 佢都做得翻㗎啦。 所以咧， 呢只咧就屬於一隻。細型嘅合金雲啦，咁佢大概你睇佢就似萬能 萬能俠 咁嘅擺位啦，你一個細地台就擺翻啲嘢咁就齊曬㗎啦。 不過但係佢其實都 價錢都唔係貴嘅，我見到係咯，差唔多啦。 都抵玩，因為佢有齊曬啲。 都有人賣四字頭。 係咩？哦， 好似 係話。 不過呢啲可能 其實都幾多嘢玩嘅，因為又飛拳啊，又轉啊，又磁鐵啊。其實 喺個玩具唔差。 即係玩具真係幾多嘢玩。 不過咧，我睇好多網友就話佢哋就對呢隻冇乜感情。佢話出以前嗰隻就啱佢胃口啦。不過有機會嘅。 因為呢套冇喺香港做過。 睇碟囉。即係你舊嗰套都有機會出嘅，應該會 應該都會再拍㗎啦。 因為佢有啲隻呢 出品就夠好易咋嘛。即係個基本個設計喺度。 你就算拍佢都係叫做。 當然大家唔好要求啊，司馬就變返個頭啊，呢個。 呢個當然唔可能做到。 電單車都變唔到。 不過可能都會做返隻細細地嘅司馬就。 有電單車揸咁啦。 同埋司馬就都唔係真人比例嘅，都。 我相信會出返嘅，即係返呢個可能後遲啲再續下去呢。因為馬嗰啲其實未出㗎嘛。 哦，係 乜嘢？係啊，係啊，未出㗎，仲有好多配件。 我諗嗰啲配件佢會陸續出翻啊，例如係 啦， 嗰個火車軌道炮啊，咁嗰啲都會應該。 咁嗰啲啊，觀望啦，睇下遲啲啦。咁下一隻咧，應該就出大武士係嘛？ 啊，係大武士。哇，睇個造型好得，好犀利喎，可以真係 起飛腳啊！ 真係起飛腳企到喎。 係，不過咧，佢個變形方法今次咧就完全係全新。自己諗過出嚟嘅、 哦、 就唔跟動畫， 即係唔係就咁接埋， 反而動畫好簡單，咁 瞓 低縮埋隻手，冚返埋側邊個蓋咁就算數，塊面冚返埋咁就算數。但佢呢個呢反而呢成個頭即係要反轉嚟換嗰個，因為呢佢由大頭仔變細頭仔，咁、 哦、 跟住嗰啲遮住佢個身嗰啲圍板呢就全部收返落嘅腳裏面喎， 有少少無謂喎，好似 不 過造型上真係好靚 嘅，係佢兩個造型都兼顧到囉，即係貨櫃車同呢個大武士嘅造型都做到囉。咁即係呢個遲啲真係出嗰陣呢，我哋又同大家講返下呢個大武士嘅故事呢、啊、因為其實、哦、原來大家唔知知唔知道大武士其實都係同個超力地呢係有啲關係㗎喎、大家可能唔係好清楚，唔係其實係個製作上係有關聯㗎。 哦，係咩？ 係係，我遲啲先講啦，咁嗰位下個月出嗰陣同大家再講啦。 好好， 咁今個飛鏈傳有冇補充啊？ 冇乜啦，咁你有咩想講飛鏈 傳？冇啦，如果大家未睇嗰套 OVA 咪睇返囉，係囉。 各大合法或非法嘅入門鋪都應該有嘅。 渠道大家自己諗啦、啊、,OK。咁其實舊嘅飛鏈傳大家都可以睇返嘅，其實係幾好睇，同埋當年香港係成套播晒。 啊係好少，因為 冇錯， 通常都難尾，我記得萬能俠。 因為佢早期係由街市買入啦，咁跟住就街市當然就執咗粒啦。 街市再播過嘅。 冇先，冇先就改咗名啦，就叫做磁力鐵甲人。 磁力鐵甲人啦， 係啦，當然芝麻就呢名就跟返啦，啲角色就冇改嘅。咁相信其實好睇㗎，當年都覺得幾好睇嘅，係啊。 但我記得之前好多套都爛尾囉，可惜就係。 因為太長啊，嗰啲劇集有時佢嗰時又好似唔知 點解得意呢，70集左右因為。 唔知點解可以唔買曬㗎，嗰時買劇集呢。 我記得萬能俠1號斷纜 ,2 號有斷纜。 即係冇做到尾㗎嘛。 3一第一輯就做曬，第二輯都斷纜。 哦係咩？ 啊。 咁啊巨靈神呢？ 巨靈神做曬。 巨靈神做曬 ,OK。可能早期少少啲片集佢哋試炮喺度， 可能係咯，的確係冇乜誠意，同埋通常嗰陣時都係禮拜日朝頭早做， 係咯，即係後來個熱潮帶起咗啦，就梗係冇所謂啦，成套買啦，係咪？咁啊冇辦法嘅，即係都係 同埋早期啲真係長啲，你例如萬合第一萬一號成7集嘅， 係，即係冇辦法試下啊嘛嗰時， 所以高達播得完其實算好彩。 高達咁嗰時後好多，嗰時已經係開始一定會買曬成套㗎啦，喂唔好扯咁遠喎咁樣。咁嚟緊亦都 MG 呢，都係 MG 嘅 version 2.0 高達呢已經出咗街啦。 出咗街啦。 咁個封面就好似水彩畫咁嘅，少少唔知點解。 我懷疑點解會整返。 我以為因為甩咗色呢帶到。 硬係要整返三小幅咁囉。 我有埋雷射大炮同貪睇個封面。OK， 咁嗰隻嘢就大家其實都睇過曬啦，咁其實係賣點就係、是、動畫 feel， 係 咁同埋係個樣似翻阿安然良和畫嗰個樣多啲， 係幾似， 係啦係啦，咁其實可動性嗰樣嘢都相當高啦嚇，咁核戰機就依然變得型啦，咁同埋今次咧就連個翼都會可以褪長翻少少出嚟嘅， 哦係咩？ 平時隻翼你硬係覺得咁短嘅 點 飛， 係 啦佢嗰只褪翻少出嚟就闊翻啲。咁其實各方面都有好大 improve， 同埋呢嗰個駕駛艙式旋轉㗎喎、哦、即係個核電機變完之後呢阿寶會坐返正㗎喎、 哦、明白， 即係佢做埋呢啲咁樣好仔細嘅嘢呀，係呀，咁從來冇整過嘅就係佢嗰個過大氣層嗰、那個 吹風膠， 係啦，嗰個位佢又可以打開呀咁樣，咁即係佢真係做返好多啲咁嘅嘢嚟啦，咁大家睇唔知鍾唔鍾意啦，就買 吹風膠係電視版定咩㗎？ 唔係吹風膠，係一個雨褸同埋噴氣，吹波膠係佢哋攞嚟補翻衛星用嘅，就唔係由高達度彈出嚟嘅。 個雨褸嗰個係電視。 雨褸嗰個係電視。 哦，即係噴氣就係電影版。 噴氣就電影。 哦， 即係噴氣就只揾個盾擋住自己先，跟住衝去嗰陣再噴冷氣。 噴冷氣啊嘛。 係啦，咁而家嗰個 Origin 嗰個版本就直情唔得嘅，係要佢係要太空母艦保護住佢，佢跟住嘅母艦飛啫。 哦， 即係母艦幫佢開咗路先得，如果唔係佢都會死。 技術上唔可以喎，一樣係咁大壓力嘅啫。 係是但啦，咁 一樣係咁樣燒嘅啫。 都係所謂母艦某個範圍以內啦，咁樣。 你成個 current 你唔可以包到佢喎。 唔知咁佢未咁個母艦又有咩米洛夫斯基粒子嘛？唔係就咁㗎嘛？你真係啊？ 係。 你估佢就咁咩？個母艦如果原來母艦識浮油㗎喎，你知唔知啊？我哋不嬲都以為太空母艦其實係 噴射嘅，我以為係。 原來佢哋嗰時已經有嗰啲叫做米洛夫斯基粒子嘅。嘅爐 哦，即係好似閃光哈薩維嗰只咁嘅。 有啊，有，但係就要唔可以小型化咯。咁呢個就原來上次出去網聚嗰時啲網友講翻嘅。 哦， 係啦，原來係有個咁嘅原理喺度嘅。坦克母艦原來可以 哦，所以嗰陣時好奇怪咁嘅。係 啦， 喺個劇院可以噴出嚟， 只不過小型化唔到，所以唔可以擺落啲機動戰士度用咁解咯。 哦，原來 係。咁如果再有啲咩消息同大家講啦，咁都係 MG 遲啲亦都會出埋呢個 Johnny Ryder 嗰架高速揸鼓㗎喎。 紅色 冇錯啦。 其實呢個係 係啦， 動畫同咩都冇出過 MSV 嘅嘢嚟嘅， 係 Games 嘅嘢啦，或者 MSV 算係 MSV， 當年有出過 MSV 系列嘅。 哦 ，OK。 咁當然嗰個有炮裝揸鼓啊，咩坦克揸鼓嗰啲都會有嘅。 係係。 咁嗰啲就再遲啲出啦。咁 白色嗰只會唔會出咧？ 咩叫白色啊？ 有隻 白狼 咩咩？白 狼唔知點解暫時又未有喎。 係咯。 冇一次實出㗎啦。 一樣啊， 排緊隊㗎啦，排緊隊。係，因為佢冇嚟一次喎，出曬㗎嘛。 隻色都 係冇出㗎。 都係嗰只司令揸鼓嚟嘅。 係。嗱，咁我哋呢或者今次呢又加插少少環節喎。 係。 係啦，咁大家好似對好多奇怪嘢好有興趣嘅，係咪呢？ 今次有啲咩奇怪嘢想講？ 咁其實呢科幻嘅嘢就包括埋啲奇怪嘢嘅。 係啦。 即係有啲網友就話咩淨係講電影咁。 其實就好多人將一啲飛碟啊或者咩都算要靈異㗎。 係好奇怪。 算係靈異啊，都係。 即係或者時空嗰啲錯亂啊，又話靈異啊，又話時空錯亂完係咪落咗地獄啊？更加唔係啦，可能你去咗另一個平行世界就會。 係啊， 你 會 唔係你唔知嘅話，你去咗個平行世界同呢個世界一樣嘅啫喎。係係啊， 但有時你睇翻啲電影啊咁啊，其實都幾亂嚟，咩 quantum energy 咁啊，即係佢我諗好多人都唔知佢係咩嚟嘅。 我即係揾個 term 咯， 係咯。其實講緊係均衡世界喎 ，quantum energy。 係啊。咁其實如果科幻嘅，我哋慢慢會幫大家釐定翻啲嘅 concept 啦，清楚啲。因為靈異咧，就乜嘢都整埋一堆嘅，搞亂曬嘅。 咁今次我哋會講啲咩特別啲嘅嘢啊？ 嗱，咁曾經係咪傳說話銅鑼灣 Sogo 嘅日本百貨公司八樓有鬼咧？講咗好耐㗎啦。 蘋果日最特別 冇錯啦，呢件 事 點樣開始嘅咧？就無辜辜有一日咧，蘋果日報嘅頭條啊，就賣。 我諗開放 Sogo有鬼，嗱咁啲人就信㗎喇喎，因為我聽過好多靈異節目呢，佢哋點樣 support 自己嘅講法，佢都係話嗱報紙都話啦，唔都係假。 嗱呢件就比較特別啲，因為通常啲人講嘅所謂報紙你都係唔會搵到嘅，講係話某某日有段細嘢，你可能有冇搵返 消息， 完全搵唔到，你話東方日報有段咁嘅嘢，嘩可能真係搵唔到㗎喎。都係人雲亦雲嘅，但呢段呢就真係 頭條冇錯啦， 你睇到嘅 幾奇怪。咁我睇咗佢，就我反而會質疑呢份報紙嘅可信性咯。調翻轉，即係如果一份報紙啊，正經嘅報紙搞到頭條係賣鬼股嘅咧，呢份報紙麻麻地啦，可信性。我 就 會調轉咧，反而認為咧上頭條啊必定係事實喎。上咗頭條唔都係事實，你都知嗰份報紙係賣紙為主啊。不過咧，其實背後 嗰份報紙《人民日報》你都可以， 背後可能有啲陰謀 嘅，或者 八 公 嘅， 或者某 係咁好嘅，咁嗰件事到底係咩嚟嘅咧？ 啊、 其實咧，就大家如果去過 Sogo 嘅咧，就發覺咧，唔知點解搭扶手電梯嘅時候咧，你發覺八樓係封曬啊，冇嘢嘅喎，點解八樓唔係另一層嘅百貨公司嚟嘅咧？咁樣咁大家覺得有 QK 啦，又擺曬鏡啦，當然而家已經改咗啦，又唔係鏡啦，變咗少少特賣啊，或者一啲小型攤位嘅。咁其實咧，嗱，我哋就自己經驗話翻俾大家聽，因為我哋都係讀書咧，都係喺銅鑼灣區，所以我哋其實食晏啊，咁啊成日都喺嗰度嘅 ，OK。其實當年炒高達模型咧，我哋都係成日喺嗰度 ，OK， 咁所以我哋好清楚到底係咩回事。 咁其實呢，原來呢 SOGO 呢嘅發展係經過四次嘅裝修嘅。 係。 最初嗰陣 SOGO 開張嗰陣係好細。 咁多㗎。 係好細嘅，而呢就係得你一入去，即係成日好多人等人嗰、那個正門嗰、那個 lift、哦。 係。 嗰、那個、橛嘅啫。 係，呢、這個當年。 佔地幾百尺，跟住呢就好多層，但係呢都幾百尺。 嗯啊，係係，好多層， 好多層，但係得幾百尺。嗱，當然我所謂好多層咧，相對當年嘅大院同重版屋， 當然啦， 即係嗰啲係得可能三四層嘅啫嘛。係，佢咧就竟然有七層。 係， 嗱，大家七層，如果一個細嘅百貨公司七層八樓就係機房， 係 係，係咪啊？好正常係咪？我八樓唔用啦，我個頂樓就七樓啫嘛。 係。 咁其實呢當年嘅八樓呢就係攞嚟撥咗做一啲員工出入啦同埋機房所用嘅。嗱呢樣嘢我哋可以有嘢證據俾返大家，大家等同大家講。 係。因為日本百貨公司有個好特別嘅規矩，當然例如我當年做大院咁樣，佢係唔 做 喺大門出入嘅，佢一定要喺後面一個更衣室之後嘅地方。 你員工另外有出入嘅地方冇錯。咁 你甚至食飯都要喺後門。 冇錯。 大院嚟講飯堂就喺隔離嘅。 哦， 嚇、啊， 係 嚇、啊，即係而家好多樓上鋪嗰座大廈啦，佢哋你要員工要喺後面靜靜地咁經過一個咁嘅升鐵片咁嘅通道走入去嘅，你係唔可以經出大家入飯堂嘅。係 啦，嚇、啊，咁當然 日本公司係好注重呢樣嘢。 即係當然後來再發展咗九樓啊嗰啲啦出嚟啦，咁當然亦都後來再擴展去後面，即係就係所謂大家所扶手電梯另一邊。咁第四期就係而家再加嘅 SOGO 級啦，咁就嗰度就唔關事。咁咧，所以咧，其實咧，成件事嘅因由就因為八樓一開始已經撥咗做呢個機房同埋員工出入嘅層數，咁咧，所以就冇咗八樓咯，就係、是、咁簡單，冇鬼嘅。OK， 冇錯。咁有咩證據啊？你講啊咁樣 ，OK 得。大家唔知識唔識搭 lift 上 SOGO 級？其實咧，你可以搭 lift 上嘅，唔使扶手電梯，你去大街嗰度啦。 啊、 即巴士站嗰邊啦，冚冚聲人嗰邊啦，有個側門就有人喺度，好多人等 lift 嘅，即係特賣場啊嗰度。OK， 你唔好去特賣場嗰個 lift， 你話我上書局啊嗰啲 SOGO 級啊咁，咁你可以搭嗰個 lift。嗰個 lift 咧好多時八樓你就見到員工出入㗎啦。 哦， 開咗門咧，只不過係一個好細嘅走廊咁，啲人都出入，冇裝修冇成。OK， 冇鬼嘅。OK， 咁如果大家想證實呢件事，大家即管去搭下呢個 lift 試下啦。 係， 冇錯啦。咁呢個即係小道一則啦。OK。咁另外呢，除咗呢個之外呢，我哋講下呢個奧運啊。原來呢，關奧運咩事呢？咁樣原來又有啲得意嘅消息喎。咁原來呢，佢哋話有一個叫所謂古代嘅電腦，或者應該係 computer 嚟嘅，即係計算器啦，係啦。咁其實咩嚟嘅呢？真事嚟嘅，係真嘅 係一個類似中國嘅 運 天儀，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係啦。咁其實呢個嘢呢，而家呢就喺呢個嘅 希臘國家博物館。 希臘係啦，冇錯啦。咁就展覽緊㗎喎。咁其實佢係做乜嘢嘅呢，漢永？ 其實佢係一個可以計算日食時間而推斷一啲天氣同節令嘅嘢。 係啦， 嗰個 奧運嘅日子。 定奧運嘅日子。因為古代奧運呢就唔係真係 四 年 一 次。四年一次嗰個係大嘅聚合嚟嘅。 係。 佢其實所謂奧運會係嗰四年中間佢不斷有一啲小型嘅運動 嘅、 啊、 運動比賽， 咁佢嗰個就係要嚟計算翻節期，咩時候適合做乜嘢嘅競技。 哦，即係嗰時嘅奧運就唔係定期嘅， 係定期四年一次大，但係細嗰啲咧就又唔同嘅城邦國，你自己諗掂佢啦。 哦 ，OK， 咁呢個其實類似係運天儀嘅嘢，就會計算自動計算， 佢係用日可以計到日曆同埋可以。利用呢樣嘢計算到咩時候的？ 咁佢都係用啲即係機械啊、齒輪嘅原理嘅啫。其實當然係啦。咁其實佢又冇神怪嘅。OK， 只不過係一個比較古代啲一個當時嚟講比較先進嘅一個機器啦。咁現實存在嘅。 佢已經係有2100年嘅歷史啦。 係啦，咁就係由呢個1901年啊發現嘅喎。 係係。 係啦，咁如果大家所以睇下咧，就要去呢個希臘 當時 嘅博物館睇下 嗰嚿咩嚟嘅。 嗯， 即係大家。最初都以為奧運會係四年一次，使乜計啊？ 嗯， 原來後屘計再睇翻啲文獻先知，唔係嘅，就是、由好多小城邦嘅運動會舉行咗先，然後先選出唔同嘅代表先去嘅。 咁、okay， 最後啦，咁我哋係咪講下香格里拉啊？實質係 香格里拉到底係咩咧？ 係，咁香格里拉咧，其實咧就出自呢、這個當然唔係酒店咧，咁、就係呢個 Lost Horizon 係咪？一本書， 係啦係啦係啦， 係 James James Hilton 係 啦，喺1933年寫嘅。 係。 咁故事又講佢即係佢哋係咪即係 炒機？ 炒機咁就 去到一個 同居意外， 喜馬拉雅山咁咁嘅角度咁啦， 揾咗一個好似天堂一樣咁嘅地方啦。咁但係呢個咧喺即係好多神秘嘅研究即係寫嘅口中咧，佢其實係另一個時空嘅喎，存在喺。 哦，係 係係 嚇。係啦。其實值得一提嘅就係希特拉都曾經七次去揾呢個地方。 哦，係啊，佢哋當年想證實自己係呢、這個即係咩話？佢哋係 雅利安民族。 雅利安民族，佢哋亦都等同於係呢個亞特蘭提斯嘅後人嘅喎。嗰時講過。 因為佢希特拉相信最純種嘅雅利安人係喺喜馬拉雅山嘅香格里拉個發源嘅，所以佢想揾到真正佢哋祖先嗰啲佢口中所謂的超人啦。 嗯，冇錯。咁最後啊，即係唔知佢叫唔叫做揾到啦，咁揾咗有都執咗啲嘢翻嚟嘅，咁可能啲西藏高原啲人，或者會唔會係啲拉薩嗰啲咧？唔知佢啦，係啦。 但係你睇翻根據而家嘅，例如流蘭古斯咁嘅考古嘅證據，真係發現原來亞利安人係分咗三支嘅喎。一支就係而家嘅歐洲人啦， 係啊 ，Caucasian 啦。 是 或者中文叫高加索人啦， 是是是是 一啲就印度啦， 哦， 就是而家即係佢哋打敗咗古代嘅印度人，嗰陣唔係而家呢啲樣嘅，咁你見而家印度人其實係鬼佬樣 嘅 喎，另外一啲所謂 lost tribe 咧，就原來就係嚟咗流蘭呢度啊，根據而家嘅，你睇翻流蘭古 先，哦，即係佢哋都喺度嘅，就係而家流蘭啲人， 唔係而家人，而家嘅祖先，你睇翻發掘到啲因為我。嗰度吐魯番嘅高原咧係好乾燥啊，沙漠地帶， 哦 okay、 所以佢保留咗一啲古蹟。咁其中一個所謂流蘭公主嘅古蹟啊，佢哋做個 DNA 驗證，就係90%+等於現代嘅 Caucasian。 哦，即係鬼妹嚟嘅。 係鬼妹嚟嘅，咁佢哋睇翻嗰啲色都係 金 白色嘅。 木乃伊咁嘅嘢。 乾屍啊， 乾屍 比木乃伊好啲。 係。哦，鬼妹嚟嘅。我咁其實即係都叫做揾到啦，如果咁講，但係就並冇啲咩 可能希特拉揾到嘅，即係一啲古代流難嘅 冇神奇嘅 遺物嘅啫喎，唔同香格里拉可能冇乜 好超人啲啦，最少係嘛，冇咩神怪嘢係嘛，係咯，都係一支嘅血脈啦，揾到 一支嘅雅利安人迷失嘅部落啊。 嗯，咁當然喺而家嘅傳說就話佢哋其實係另一個時空嘅。一啲神人啊！ 哦，係，即係亞特蘭提斯咁。 冇錯啦，即係佢唔係話住一個山入面或者邊度嘅，佢其實你穿過咗嗰個門之後咧，就去咗另一個時空。 大名信機嚟 嘅冇錯啦，嗰係另一個星球啊，定其實佢去咗未來咧，咁就冇人知啦。我話你古代人去咗未來，你梗係覺得天堂啦。呢啲人識飛嘅，梗係啦，飛機啊嘛，咁都唔頂啊，唔知係啦，唔知道係點嘅。咁啊，當然呢啲係傳說啦。咁啊，香格里拉都一個美麗嘅傳說啦。咁今集嘅呢個 香格里拉點解咧？ 咁我又唔知喎。咩？佢其實係咪嚟自個雙巴拉呢個名㗎嘛？係 咯，即係 世外桃源， 極樂之地咁啊！ 藏文嚟㗎。 梵文。 梵文 ，OK。係啦，咁其實都係傳說中嘅烏托邦咁啦。係啊，係咪真實存在咧？就冇人知啦。但係而家咧就有地方就註冊咗叫自己做香格里拉啦。OK， 當然亦都有個酒店叫香格里拉啦。咁 根據歷史考究，就一定唔肯攞啲嗰度都同你啊嘛。差多幾年啦。 嗰個傳說咧，實在同呢個咩長生不老啊，真係完全唔拉更嘅。我唔知點解今次呢套戲就會楞咗落去啦，冇辦法係。你話嗰個咩長生不老池呢樣嘢，其實就係另一啲傳說嚟嘅。 另外啲傳說啦，係啦，係咩嚟嘅咧？男子咁樣曾經講過一啲 邊度話邊度講過 一個中國嘅古代神怪小説 叫做咩話？ 淮南子 OK， 咁都講過一啲所謂長生傳嘅傳說啦。而《聊齋》都曾經有個類似嘅故事咁啦，即係 但就完全唔係呢個 唔係講啊香格里拉，只不過浸下水可以回復青春，都唔係長生不老， 都未必有呢樣嘢。 唔係，佢只係可以另一個你回復翻你 pit 嘅時候嘅睇法， 係 唔係話你可以永遠 可能敷下 SK 2都得㗎，係啊係啊，大家 或者而家肉毒降菌啦， 係啊都得嘅，其實未必好神奇嘅啫，係啊係啊， 唔係話你真係可以變成 immortal 咯， 係冇 嚇。 因為其實上一集嘅 Batman 即係 Begin 打嗰個對手咧，本來喺漫畫裏邊，佢就係有一個咩長生不老池嗰個浸嘅係咪？ 佢個綽號叫 Demon。點解叫 Demon 呢？因為 佢不老不死，已經超過。 其實佢都係靠嗰個詞就係、是、 佢、 反而 佢 個 女 啊，本個古仔就有呢樣嘢。 有針，係佢無論佢受幾重傷咧， 都好翻， 甚至死咗，只要 都翻身， 都可以翻身、哦。所以佢嘅敵人叫佢癲民咯。 其實都係靠嗰個詞啫，都係咁樣。 癲民即係惡魔。 喂，但係嗰個唔係中國人嚟嘅喎，係咪？我覺得係。 應該係啲東方人，即係類似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 冇溝通 係 咩人？但係如果佢Will 叫乜鬼嘢？ 就唔 係 Chinese 咯，肯定 係。佢個姓嚟講應該係阿拉伯姓。 係啦，就係咁咯。咁呢就係傳說啦。咁大家就搞翻清楚，幫大家搞翻清楚啲 concept 咁嘅，都唔好話即係撈亂曬大家啲 concept。因為如果唔係你睇第啲作品嗰陣，可能好混亂嘅。 其實佢點解話忍者咁、因為其實當年咧，波斯 忍者啊， 即第癲民咁啊，有好多忍者咁啊出現。 哦，你講上一集係係咯，點會忍者嘅咧？ 佢嗰度講咧，佢係一個叫殺手集團嘅首領啦，Beard of Assassins。係 咯。 咁其實佢嗰啲唔係真係忍者，佢嗰啲係一啲古代波斯嗰啲暗殺，佢都係好似忍者咁黏埋啲黃。通常我哋呢 可能大家都會做啲類似嘅， 黐埋啲黃沙嗰一次話用彎刀嚟斬人啊，或者用啲噴火槍啊，或者毒水咁，其實就好似現代嘅忍者嘅，即係亦都係用啲鋼索咁飛來飛去。 只不過係可能啲裝束唔同啦，當然。 我諗你點都係著成咁啊！你做殺手都係著 黑 著套緊身衫啊，或者 好鬆身 嘅 佢。 佢唔係黑色嘅，因為一般喺沙漠都係著啲 蒙 黃 蒙住面 嗰啲 咁樣係嘛？ 即係殺手的永遠都係咁啊！咁啊做。 你睇武俠片啊，嗰啲黑衣人都係咁㗎啦， 都係咁嘅造型。例如 靠忍者， 頭先《盜墓迷宮》伊莎貝拉 第一場出現係忍者咧，咁你話忍者佢冇放飛。 佢都 係 中國式嘅黑衣人啦 ，係咯，以前啲木蘭花嚟都係咁嘅啫嘛。 而有人考據忍者其實都係源自中國， 係 所謂神通術嘅嘢啦， 係 同埋啲漢代嘅所謂， 總之就係殺手啦、 殺手啊嗰啲， 加埋少暗殺術啊咁樣啦，係咯。 同埋佢用啲火器啊，嗰啲啊，全部都係 冇法術嘅， 中國嘅所謂神通術。演變 你都 係 佢唔係真係忍真嘅，佢都係匿埋啊，或者點樣即係玩迷彩啊， 避 啊，冇嘅， 可能都係迷彩啊。 但 係 咧，忍者有一樣嘢咧，就一定唔係好似電影入邊咁有型，因為咧佢哋好似話咧一定要毀咗自己容嘅。 嚇係咩？ 係啊，好多都係 嘅。唔係靚女嚟嘅。 唔會嘅，一定係將自己毀容，因為佢哋唔會俾你知道佢本來真正身。 係咪真係醫學夾破嘅咧？ 咁啊唔知啊，即係聽聞啊有啲咁嘅嘢。呢個詳細真係唔識。OK， 呢個要再研究一下先。誒，咁今日差唔多嘅嘞喎，講嘅內容都係啦。咁啊，下個禮拜係做咩戲？ 下個禮拜應該係 Hellboy。 Hellboy 啊， 係、 哦、 Hellboy 2 Golden Army 係咪啊？嗱，呢我查翻清楚先。但係咧， 睇過嗰啲預告片，係 啦，大家 好得喎啲。套戲得唔得就唔講，唔知啦。 係，但係啲造型真係好靚， 好靚啲造型好靚。 同埋咧，比起上一集咧，係多拳腳功夫，所以應該係精彩嘅。 同埋根據原作者啊 ，Mimi Waller 話咧，係佢最滿意就係今集嘅造型。 咦？點解咧？ 因為冇咗件 T 恤。 即係阿 Hellboy 係 打大隻啦， 打大隻啦，喂係 喎， 上一集係遮住㗎嘛， 都有件黑色 T 恤 咯，不過佢都係最尾嗰場啫，係啦，不過今集真係睇畫頭就相當精彩，大家可能唔係太過鍾意 Hellboy， 因為全部連啲主角都係怪獸樣，但係呢其實係好精彩嘅， 係 啦，咁大家或者嘗試去戲院睇，其實上一集可能大家冇睇，或者簡短講少少其實佢嘅來源，咁我哋今集就 講 完結係咪？ 大戰接近完結嘅時候，一個牧師同埋一班軍隊啦，即係嗰係隨軍牧師啦，喺一個山洞度發現到 一 個 B B， 係 啦， 嗰 B B 係 怪樣嘅， 怪 紅色嘅全身， 啲癲民嚟嘅，即係 有角嘅，係啦，就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個右手係嘛，竟然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都唔知鐵定石嘅手套嚟嘅喎。 誒，唔係佢本身係咁嘅手，係好巨型嘅， 除唔甩㗎。 嗯。 哦，係 OK， 一邊 咁結果咧就由人養大咗佢啦，就變咗後來咁嘅樣啦。咁佢哋為咗咧， 做成咗， 唔想人覺得佢係癲民咧，佢就將自己嘅角咧就切咗嘅。所以你見到頭我睇下兩個圓圈咧，唔係眼鏡嚟嘅，係個角嚟嘅。咁其實咧個故事就係咁開始嘅啦。咁當然咧佢點嚟？其實係咪漫畫都係講德軍嘅一個實驗㗎？ 想召一啲惡靈嚟 嘅 廢啦，咁就揾到佢出嚟啦。 點解打開咗之後咧，就有啲嘢彈咗出嚟，就係佢。係啦，係啦，就係、是、咁樣啦。咁呢個就係上一集嘅開始。 叫得失敗咗少少。 其實咧，好幾得意嘅，都幾得意嘅。OK， 咁大家或者下個禮拜 佢就同埋一班。異能人咧組成一個 有半魚人啦、啊，一個女仔又識 一個火 啊，咁、 啊、 就總之再多咗個 煙霧啊， 煙霧 咁 樣， 咁 係咯， 咁下次會再詳細交代， 係啦， 個劇情㗎啦， 係啦，咁大家可以嘗試睇下呢套戲啦，咁其實特技就一流嘅，其實上一集都好好嘅， 上一集其實最可能係太樂於收柴咯，最大嘅敗。 唔係，但係啲人就冇入場睇啊嘛，邊個關事啊？可能就覺得個樣唔好咯，樣衰咁咯。但係大家試下睇下，呢套好嘢嚟嘅。 係。 係啦。咁我哋或者最尾再講多一次我哋嘅 email address。 email address。就係tasukusf@yahoo.com.hk。咁就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同埋大家如果即係覺得個 Google Video 個版本吵啊，大家其實可以試聽或者原聲啦， 係 啦，或者另外嗰個 WMA 我都得嘅。OK， 咁下個禮拜再同大家繼續講呢個嘅 分享其他嘢 呢個節目啦。OK， 咁拜拜。